啊， 张廖老。 哎呦，既然是朋友，老夫也就实话实说。民主联合政府是国家和平统一团结的唯一途径。蒋先生和毛先生能够坐在一起谈，这确实是难能可贵哦。 既然是谈判，就需要让步和妥协，只有这样才可能换来和平。 毛主席能够亲自来重庆，这本身就代表了我党的诚意啊。 这地盘和军队都是细枝末节，与其在拥有多少地盘和军队上斤斤计较，我们何不和党派联合起来呢？ 就在此刻，国民党的军队正频繁调动四面出击，对我党在各地建立的民主政权实施战略包围和试探性进攻。蒋先生视八路军新四军为眼中钉肉中刺，说句诛心之论，若不是有我们这几十万条破枪，蒋先生会跟我们这些人坐下来谈吗？ 润公，国共两党如果都不在军权上松手，兵争不止，那么和平民主从何谈起啊？ 双方谈判都不让步，肯定谈不拢啊。表老居中调停，这个情我领啊。也罢，为了早日实现和平民主建国，我们就先让一步。 共产党主动让步，国共两党签署了双十协定。这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了讲话，提到了中国的时局。为此，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在记者会上发表了郑重声明。 下面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发表如下声明，我党欢迎杜鲁门总统15日对华政策声明中关于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不同意见武装部队之间停止敌对行动，召开各党派代表会议，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改组国民政府，为各党派获有公平有效的代表权的泛代议制政府，这一实现中国之民族统一的建议。 蒋介石没有理会共产党的声明，继续一意孤行。1946年6月，宋美龄和蒋介石一起研究召开国民大会的事情。 扩大召开的日期能早一天确定吗？美国的援助也就能早一天落实。 哼，开国大只有一个国民党是不成的，既然中共不来，那就算了。摆花瓶有那些民主党派也就可以了嘛。 中共和中间党派坚持重庆的政协会议决议，这事儿可怎么解决呀？ 对于张澜呢，安抚为主；对于中共，就要一面打一面哄了。什么时候毛泽东的军队打光了，也就不用再哄了嘛。 但是随后的蒋介石就露出了本来面目，打压民主党派，并撕毁了双十协定，内战全面爆发。在国民党镇压民主人士期间，共产党员李公朴同志不幸遇害。几日之后，闻一多在街头举行演讲，公开斥责国民党的暗杀行径。 李公朴先生4天前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了，他犯了什么罪竟遭到如此的手段？他只不过是用笔写写文章，用嘴说说话，他所写的所说的恰恰是一个没有丢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无耻啊，无耻，这是反动派的无耻，恰是李先生的光荣。李先生血不会白流，李先生赔上了一个生命，我们要讨回一个代价。正义是杀不完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 要民主， 要民主， 搞内战， 搞内战， 要民主， 要民主， 搞内战。 当天晚上，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蒋介石这一系列卑劣行径激起了爱国将领冯玉祥将军的愤怒，他来找蒋介石，秘书拦不住，只好跟着他一起进了蒋介石的办公室。 郭员长，不， 郭员长真的不在。 委员长恩赐我出洋考察，特来向我的义弟辞行，他倒不在。 副院长，您提这个灯笼，大白天的， 黑暗呢，不打灯笼我找不着道了。 冯长官，说笑话， 我哪有这个心情？三民主义无党所宗，他要再一意孤行，国民党败亡之日当在不远。我就是这么句话，请他多保重吧。 蒋介石的卑劣行径不仅激怒了冯玉祥，也让民盟对他失去了信心。在民盟总部，张澜等主要负责人开始讨论是否要参加国民大会的问题。 和平走了99步了，就差一步要放弃，不甘心呐。 毛泽东说的对啊，没有手里的枪，老蒋根本不会和我们谈判。 国共谈判，我民盟是保人，可蒋介石得寸进尺，人家中共让出了地盘，却没有换来和平。看来我这个保人到头了。 老蒋要搞一党的国大，中共不参加，我们也不参加，那不是把政权送给老蒋了吗？ 糊涂啊，参加了那才是中了蒋介石的圈套啊。 我们的态度是明确的， 除了联合政府，其他都是非法的。 没有国内和平，就没有国民大会，没有政治协商，就没有民主联合政府。 那表老的意思是 和中共站在一边。蒋介石那个国大，我张澜绝不参加。 1948年4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第一届国民大会，蒋介石当选总统。为号召全国人民反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迅速召开政协会议，共产党通过广播播报了五一劳动节的新口号。 新华广播电台现在播报中共中央五一劳动节口号。一，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走向全国胜利的日子。二，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的死敌蒋介石走向灭亡的日子。五，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坐什么车呀？ 那还用问，当然是娱乐大篷车。 欢迎各位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下面的旅程让我们继续在影片《建国大业》当中遨游，欣赏其中的精彩故事情节。为了革命的需要，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随同部队迁往河北。这一天，警卫员李银桥为毛主席准备好晚饭，来请毛主席。李银桥带着两个战士走了进来。 主席，该吃饭了。 来，一起吃吧。 我还要赶回西柏坡， 吃完了再走嘛。 那好。 主席，做饭的郭师傅是小严的老乡，他想见见你。 吃人家东西嘴短，要见的。 谢主席。 快点。 报告主席。他叫郭本台，是俺老乡。 主席好。 郭叔啊，你这个饭菜做得好啊。 给主席做饭我这辈子都值了。 来，抽根烟。 谢谢主席。 你这是？ 主席的烟我不舍得抽。 拿着。 使不得。 哎，拿着抽吧。 谢谢主席。 主席，这是军区小灶司务长刘从文。 毛主席好。 你好啊。 周副主席好。 你好，郭师傅好。 你好， 毛主席对饭菜还有什么要求？我们一定全力满足。 我的要求不高， 只要顿顿放辣椒。 给您备着呢。哦。 啊，当然了，要是隔个十天半月能吃上一顿红烧肉，那就更好了。 毛泽东在河北指挥战斗时，蒋介石在办公室里秘密召见了部下毛人凤。 校长，照您的吩咐，南京、上海、香港行动小组的人都撒了下去。 张兰困居上海，要予以控制。 是。 李济深他在香港，那边不是我们的地盘，盯紧的就是了。 是。 那是我的这位大哥冯玉祥，最近和中共走得很近，要防止他投共变节， 必要的时候个别人我看能不能清理一下。 都是些有声望的人，你做得不干净，国际舆论对我们很不利啊。 没准明白。 毛泽东的行踪可以确定了吗？ 保定城南庄，这次他跑不了。 好，记住，这是大事。 蒋介石的空军袭击了毛泽东的驻地，毛主席安全的转移了，而老郭则在空袭中牺牲了。直至1949年1月，保定解放，我党在敌特档案中查出老郭的老乡刘从文是国民党保密局潜伏小组成员。经过审问，刘从文在北平被枪决。空袭事件发生之后，为了安全起见，毛泽东和周恩来指挥部队向西柏坡转移。转移途中，他们又收到了一个好消息。 周主席，电报。 主席，五一节口号有了广泛的回应，众党派都举名签字了。 哦，这么快啊？这倒是始料未及啊。 是啊。现在官方态度已经明朗，民盟和民革都站在我们一边。 老蒋彻底孤立了，水到渠成，召开新政协这件大事该做出安排了。 在战场上，失去民主党派和广大群众支持的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逐渐丧失了战场主动权。而在国民党统治区，由于党内的贪污腐败，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为转变这种局面，蒋经国主动找到了蒋介石。 商品稀缺，货物流入黑市，都在买空卖空。商人还好，最难的是那些军政要员，有了他们的撑腰，那些投机的商人根本不把政府的命令放在眼里。翁院长那边快撑不下去了。 办法呢？我不要听你诉苦，我要听你的办法。 上海是关键，上海是远东的金融中心，只要上海的市场能够稳定，全国的市场就能够稳定。我要去上海。 蒋经国到上海之后，颁布了很多条例，以显示惩治贪腐的决心。此外，他还召开了记者会，宣扬他整治金融的决心。这时，上海地头蛇杜月笙带着手下走进了会场。 任何人都不要怀疑政府改革金融体系的决心。国难当头，谁在这件事情上损害了国家的利益，谁就是卖国贼，谁就是我党国的敌人。还请各位前辈、工商界翘楚以及社会贤达积极配合，以期能够尽快的稳定金融秩序和物价水平，为勘乱救国尽职尽力啊。 请问蒋先生，此次管制能否做到公平公正？对那些背景深厚的违法者，你怎么去管制？ 经国此番来，只打老虎，不拍苍蝇。 蒋先生，能透露一下这次的具体办法？ 对，您先说一下。 老虎好打，冰山只怕小蒋先生搬不动了。 这位先生是？ 横社杜月笙。 陆先生，商界前辈还望不吝指教。 犬子为凭，让督导专员抓我，他犯国法，我无话可说。可是如今这上海滩另有一家商号，大肆囤积物资，哄抬物价，向黑市兜售，无视政府法令。督导专员若是不管，恐怕有负蒋总统一片苦心呢。 请杜先生指出来，金国必定给先生一个交代。 念。 外滩货场陈字号七大仓库，南京路36号仓库，霞飞路17号中美友好商社仓库，南市场甲字头12间仓库。 大公子，这才是真老虎。 是谁？ 扬子公司，孔家。 蒋经国初到上海就遇上了杜月笙来搅局，他在上海还将遇到哪些困难？他真的敢对四大家族之一的孔家下手吗？在他去上海的时候，共产党筹备的政协会议又有哪些进展呢？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在娱乐大篷车下半段的精彩旅程当中，我还会一一为各位揭晓。现在呢，咱们聊一点这个影片幕后的小故事。说为了饰演好蒋介石这个角色，张国立主动减肥，以至于他减肥减的戏还没拍完就得了轻微的胃病。后来饰演蒋经国的陈坤，每一次在拍摄现场遇到张国立，都会关心地问一句，您吃了吗？而陈坤也因为饰演蒋经国感到压力巨大，开始演的时候常常失眠，直到拍完了戏他都没睡过一个好觉。冯小刚也因为紧张闹过笑话。什么意思呢？说冯小刚在拍完第一场戏的时候，发现大家都在看他，他愣了半天，突然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哦，我顺拐了，结果全场爆笑。听完电影的幕后故事，咱们来听一首歌曲，由孙楠演唱的《建国大业》的主题曲《追寻》。我们稍事休息，一小段广告和信息过后，娱乐大篷车电影之旅将会更加精彩，诸位稍后见。 拂去岁月厚厚的风尘，敞开新的世界，记忆的闸门，一幅幅一帧帧不能忘却的画卷，引领着我默默的前行。追寻我生命的那份纯真，心中抹不去的那一片云彩，追寻那永远属于我们的那份无悔的忠贞，忠贞。光阴又见过去岁月如歌的年轮，一页页一片片刻骨铭心的画面，我心之神往不懈的追寻，追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向我开炮！ 红色经典，感受峥嵘岁月。 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 意志精品，一次听觉盛宴。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黄金强档，感受精彩辉煌。 电影之旅， 高，实在是高。 欢迎大家继续搭乘我们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导游韩涛。今天我们的电影之旅要欣赏的影片是《建国大业》，这部影片共有172位明星加盟，最终出现在影片当中的有87位。除了7位主演之外，很多明星大腕均是自愿零片酬出演，造就了一段影史上的佳话。当然也不只是演员，很多导演也前来助阵。上半段最后出场的杜月笙就是著名导演冯小刚扮演的。现在咱们继续来欣赏影片《建国大业》的录音剪辑吧。上半段的电影之旅当中，咱们讲到了国民党在战场上节节败退，而在国民党统治区内部腐化成风，民怨沸腾，危及到国民党统治的根基。为改变局面，蒋经国到上海整治金融秩序。在记者招待会上，杜月笙不请自来，扬言孔家才是导致金融混乱的根源。然后蒋经国和母亲宋美龄来到了孔家，他们见到了孔祥熙的大儿子孔令侃，孔令侃由佟大为扮演。 姨妈，人家大权在握，一句话就把我扬子公司里里外外全都封了，还派人满上海滩的传讯我。也好，今天见了面，也省得大表哥大费周章。 David，你疯了。 姨妈放心，人家是督导专员，是太子，我哪里敢拿枪打太子啊。